走在那追逐成功的路上，想起了远方有个我深爱的姑娘，她就住在梦里最深的地方，穿着还是那一件熟悉的花衣裳。 想家的地方。